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Hello，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江山不打。 喂，是啊，咁啊，今集咧，即系有梗有科幻，因为我上个礼拜讲咗呢个缩水啊，咁缩水其实今个礼拜不打会讲下佢睇咗会觉得点，我哋一阵都会倾少少。咁另外我哋都会一定有另一套啦，就系呢个移动迷宫啊。喂，呢套喺一个冇咩其他戏上嘅礼拜，佢竟然好似冠军喎，系咪？我唔知呢一刻仲系咪咯，好犀利， 系 咯，打低晒所有之前话你睇落咧，好似好犀利咁。但系其实系因为点解咧？等再讲。系啦，好，咁另外都会介绍翻嗰个忘形水啊。咁我哋今集会讲住先，咁其实下一集都会继续嘅。就是咁啦，好，当然一阵我哋仲会讲一大扎嗰啲卡通啊日剧嘅，有啲我哋上次未讲㗎嘛，咁要介绍返一扎嘢，咁我哋今季都係有呢个机械人卡通喎，原来都咁，不过好唔好睇啊，另一个问题啦，听我哋一阵讲啦。好嘅，咁我哋开始數榜啦，好嘛。 好，嚟了，好，咁啊， 嚟了， 新年嚟啦 嘛。第一位，移动迷宫死亡解药。 是今个礼拜冠军啊，竟然真的冇想到啊。 是。 不过三百零场就似乎与神同行，仲分紧佢啲场。 是。 因为照计，如果唔系新片嚟计，归边噶啦。即系如果冇，即系与神同行唔系咁劲嘅，系嘛？即系叫娱乐片佢又归边得佢嘅啫。咁样。 但与神同行而家系咪唔系第二位系嘛？ 冇错，第二位。 咁佢有几多场咧？ 273。 哦，即系佢都少咗好多啦 ，OK？ 少咗多， 明白。系啦，同埋我都见到咧，开始啲闹嘅声音咧，终于吓 越嚟越多啦， 冇错啦，即系佢嗰啲咩，即系嗰班五毛咧，就收咗工啦，终于吓。 系， 又未必一定系闹嘅，起码系啲 中肯啲 咯， 冇错， 唔系咁神咯，开始好多都， 冇错， 唔 系。我听过，我讲一句咁多嘅啫，我听过有一个评价，即系佢都系写咗一句啫，唔系嗰啲长篇大论嘅，但我佢讲得好有 point。嗰個評價佢話呢套戲佢睇嗰陣佢有感動，但係呢個感動係嚟自佢自己對佢自己家人嗰種嘅感動， 係 即係呢套戲咧，因為佢講起咗一個家庭家人呢種話題，呢樣嘢撩起咗佢個人嘅感受，但係佢話絕對唔係呢套戲感動佢。哇！我話呢個真係我睇咗咁多個評價。最正經，因為佢講出咗一樣事實，就係而家好多人咧，佢哋睇佢喊得出，咁佢就以為套戲感動咗佢。其實因為佢碌咗呢張卡，而令到你諗起咗好多你個人嘅經歷，係咁啫，唔係套戲感動你。哇！呢、這個 point 好嘢啊，係啊，我唔排除呢個事實，因為我見到真係好多人，好多女士睇佢喊，但我都覺得其實佢係令到佢諗起咗好多佢個人嘅一啲家庭嘅嗰樣嘢㗎，其實唔係套戲㗎，即係等同於你睇 Power Ranger， 佢有幾個細路，咁我睇個細路各自有佢嘅問題，你可以係基啊 less 啊，或者你係自閉或者 whatever， 或者個主角一種即係唔知黐線衝動㗎。咁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或者你自己有呢個問題，可能你睇咗想，或者你都會諗起咗一啲個人嘅嘅一啲嘅經歷啊。咁但係其實套戲佢絕對裏面冇乜喺呢件事度再講㗎嘛，佢只係提起啫嘛。是吧他提到个六字同个四字啫嘛，咁你就諗起成个六四啦，佢其实都唔系讲六四嘅。咁呢个关唔关套戏事呢？你呢个感动，咁呢个观众讲呢个 point， 我简直系非常点睇呀。虽然佢只系讲咗一句，但哇好过嗰啲千言万语讲到天咁高嗰啲呀。係呀。就系咁啦 ,ok, 咁大家可以再翻睇一啲而家新啲嘅影评对呢套戏嘅评价系点。係呀。好 跟住继续落。第三位缩水人间。 哦都上返嚟啦，因为今朝好似低啲，哦都有第三。 啊有第三位啊，都 高就因为实在全部戏都好渣嘅啫，其实。即係都争成，如果争第一位争九倍。 明嘅。咁但係呢一套啊，呢一套不打睇完都有佢嘅评价，一阵间我哋会 会讲啊，即其实 系啊，我觉得唔差嘅， 系啊，唔差啊，其实系难入口咯，即系如果一般人 系啦，即系非娛樂片， 非娛樂片嚟噶，其实系你冇谂过，但系其实佢讲嘅人生道理系。是如此的講真的 是啊值得反思 好深的咁一陣講一陣我哋會討論少少嘅等畢打講完啫係好 好跟住下一位 跟住第四位 Face Daylight 之後嗰堆我唔係 好呢個真係估唔到啊呢、這個真係估唔到、 但係香港都係好多擁躉喎呢個 有冇錯真係有因為我啲同事就調返轉話約今日禮拜五呢即係收工嘅睇到 哦， 後生嗰班啊，咁佢同我講，我直頭我要問下咩嚟嘅喂，咩啊？你講咩 light 啊？咁咧，咁佢要炒翻張 poster 先記得啊，有印象有印象。 記得啊， 係啊。咁今集係咪繼續係阿 Saber 做主角嘅？ 睇先，今集係嘅， 都係嘅。我咁啊正路啦。 其實佢應該都係講翻最原本 Face Daylight 嗰個故仔，不過就可能行咗第二啲線咁啦。应该 咁样嘅 ，OK， 系啦， 嗯，哦，咁啊走唔甩啦呢套吓，如果一路有追开中意嘅朋友 ，fans 又真系一定要睇啦， 冇错， 好，跟住第五位系《万恶金钱》， 哇，呢套好想睇噶，其实 正嘢噶呢套，系啊， 阿坤打睇咗未啊？ 我未睇，我睇 好想睇啊， 系我夹咗， 系咩类型片啦？可唔可以讲一句半句？ 列尼史国啊。 是但是类型是咩呢唔系异形啫呢度肯定系。 都系绑架片囉某程度上。 绑架片 ,ok, 明白。 是啊是啊。七八十年代啊七八十年代绑架片。 即系讲七八十年代嘅故事好。 是啊。 有边个做呢 有啊麦克华堡。 麦克华堡。但系个石油大亨系同呢个Gary Oldman同级嘅。就是那個叫什麼如果中文譯名是应该是什 么他换了角的其实。 是吧 开头是关系个Kelvin Spacey 啊， okay. 但佢因为性丑闻，所以就冇咗嘅系。 哦， 咁样， 系啊， 俾人 me too 咗边个就唔知啦。 俾人 me too 走咗，哦， 系啦系啦系啦， 咁样 就系呢套嚟啦。 咁啊，应该霸睇啦，如果系咁。 但又換了角喎，係完全。 換了角就不應該霸。 唔係，佢哋而家話啊嘛，話霸體就係嗰啲所有受到 Me Too 影響，即係例如嚟緊嗰套 Ocean Eleven 嗰套第三，唔知 Ocean 幾多啦 ，Ocean 七定 Ocean 八啦，應該 Ocean 八好似啫。 唔知啊， 全部女人 嗰個。如果一換走，如果一換走麥定文就話有人會發起呢個霸體啊嘛，因為呢個就係要唔係話套戲嘅問題啊，即係唔係其實你都可以話係套戲嘅問題嘅，因為佢。即係佢會因為有人出嚟咁樣整啲咁嘅嘢，就炒咗個演員或者 whatever 嘅人，咁你咪即係你咪向佢哋嗰邊，即係 嗯， 即係其實佢唔係想支持，但佢驚啊嘛，因為佢哋一直用，佢就係話你繼續揾佢，我哋霸體啊嘛，咁而家就係另一方就係話，咁你唔揾佢做，我哋都霸體，咁你點啊？你睇下你驚邊邊咧？係嘛？即係你威脅你放炸彈啊，我都識。射你飛彈嘅啫，即係 Donald Trump 嗰嘢係咪啊？做咩啫？係咪？你炸嗰啲平民，我炸你成個城啊！做咩？你恐怖，我恐怖過你係嘛？咁，我覺得而家係一個咁嘅戰爭，冇辦法㗎。係啊，係啊，即係起碼有人發起緊啲咁嘅嘢，而家係啊，我就覺得係都有道理嘅，係啊。 好，好，咁跟住第六位廣告牌殺人事件。 嗯， 哇，正嘢！ 嗯，呢度隨時攞獎係咪女主角？係 女主角勁啊！ 隨時攞獎係。 佢啊， 男配角都勁啊！ 係啊，男配角兩個都得喎，奧斯卡就兩個都提名喎，咁堅喎，估唔到。 但我反我就睇好咗做 Moon 嗰個男主角喎，係。 做 Moon 男主。 Moon 啊 ，Moon 嗰套男主角。 Moon， 我明白明白。 Moon， 佢做得好好喎呢套，即係由頭到尾都覺得佢係衰人，收尾竟然係好人。 同埋開頭冇咩戲噶嘛，後尾先知原來佢畫得男二，我可以咁講喎。开头唔系 嘅，咁即系话我俾人介绍，俾人闹嗰套 mood 啊， 系， 哦， 我喺呢度做过好蠢嘅， 嗰 套 好 戏 啦，嗰个系咯， 系啊，但系原来好戏嘅，系啊，最后讲佢蠢得嚟，好有态度嘅，最后你当系咁， 嗯，好啊，系咯，其实原先呢个缩水人间咧嗰个。垃圾婆啊，都有提名噶，提名做女配 角， 唔知点解。 佳女配角。 唔系，但系而家好似抽起咗啊，又系。 冇咗佢 啊！咁我又覺得都走去選下嘛，就算你選唔選到嚟到，做咩抽？ 佢演技係好噶嘛？係 啊，係啊，我哋唔中意佢個角色設定啫。 因為佢 係 做得好好㗎。係 啊，係咯，係啊，我都冇話肥 Rose 做得唔好啊，樣衰啫嘛。我覺得角逐你可以俾佢試下噶嘛，啱唔啱先？未必一定贏，做咩唔俾人哋角逐？不過始終有名額啦，咁的確係 啊，名額啫， 好多 名額 都有好多好戲，咁的確係 好戲嘅人。 咁佢再做下先啦，係其實佢都係第一套戲嚟啫嘛，呢套。系佢做嘅， 嗯， 系咯，或者下套唔系做垃圾婆做靓女啦， 嗯， 系咪？再嚟啦，系啦，好， 跟住第七位《玩转极乐园》， 正嘢， 嗯，继续保持，系 ，OK， 继续 keep 住啊，嗯， 好， 系， 再跟住第八位《大娱乐家》，仲喺度， 哇 ，keep 住啊，呢度都劲啊，呢度， 差唔多3000万啦，接近， 呢度都估唔到嘅， 但呢套有冇提名啊？呢套？ 呢套冇乜 睇，我呢套冇啊， 冇乜啊，呢套 有啊嘛 ，Coco 本身都有啊嘛 ，Coco 有，系 Coco 立眼噶啦，咁立眼就 系 动画噶啦， 好高 啊，大娱乐家真系冇乜喎， 好高升诶，机会好大啫， 大娱乐家都有， 都有 提名， 我都有啊， 音乐嗰啲啊，配乐嗰啲， 咁啫，哎哟， 系咯， 即系始终系有唱歌系咪？ 有唱歌， 哦，即系净系提名咗呢样嘢，哎呀，咁啊嘥咗， 歌曲系啦， 系啦，嗯。 好， 系啊， 咁再继续第九位《完美巨星帮三》。 哦， 都 唔系新嘅，上个礼拜上咗嗰 类， 但我冇睇啊，坦白讲，甩咗呢套， 冇， 系好， 好，再最后第十位《黑暗对峙》， 仲唔系啊？ 我呢套喺十名内都 OK， 嗯， 男主角大热啦，真系呢个， 大热，真系大热。 喂，其實個忘形水好似都好多提名喎，係咪？ 係啊，係啊。 三個啊。 哦，哇，咁我哋講埋忘形水再介紹，好冇？好。 好。 好，有冇啲新相喺下面嘅？快啲講埋，我哋開始。 有嘅，我重點想講，不過因為我又約咗人聽日先睇啊，我都講唔到。死無對證啊，就係歐洲嗰套，之前我成日講話咩 Invisible Guest 啊，喺歐洲還數，即係扭橋反轉電影嘅。最出名啊，即係上年啊，好耐啦，其實套戲，不過香港今年先 上。而家先做，係。 死無對證，咁啊， 睇埋再講啦。 係啦，睇埋再講。跟住再下邊咧， 其實 我仲 睇套《冰之嬌女》啊，《冰之嬌女》都上咗啦，但係 上個禮拜，上個禮拜係啊， 但係冇人睇到啊，係啊。 我睇咗，我得間錄音嗰下講，係OK嘅。 好啊。 不過佢係壞人做主角嘅，例如係啊。 你講下不打，頭先想講邊套？ 哎，我嗰套啊真系极品啦！我啱啱睇，因为坦白讲就有飞， 得一场嘅咋嘛？你话系嘛？ 全香港得间戏院做，就唔系上一场咁惨，都上好似一日上三场。 哦，都系三场。 叫做决战啊？唔系，我都要我杀出金边监狱得唔得？ 哇！呢套劲喎，个名都 嗱真系劲，挟住咩咧？挟住我哋挚爱啊！即系呢个即系我挚爱啦，就呢个叫做突击死亡塔， 系 咪？即系当年 打得咁犀利啊！ 你想我而家讲，定系 我咪问下啫，系咯？ 问下 打就佢好打，即系打得好打，即系不停咁打。但系打到系冇对话，打到冇剧情嘅。 哦。 咁而打咧，系打到垃圾啊！神级嘅垃圾，违反武术电影同动作电影嘅定律。 系。 摆定定接近闭路电视咁拍法嘅啫，火都嚟埋喺度，坚现场即。半我谂半九个字都有人走，个半钟有人走。嗱，你一开头有戏烂到有人走，通常都系一镬嘅啫。 系， 佢系持续有人走嘅，即系不停有人离开戏院，越睇越少人， 都冇翻翻嚟噶啦。唔系 我自己，梗唔系啊！我自己点解要睇？我就凭住自己有一颗叫做影评人嘅心，我先谂住就睇到最尾会唔会去最后有一点我系可以赞，我都决定要救一救套戏。 咁你一阵会唔会讲噶？如果系咁？ 我惊我录音个拍 太大力打啦，得啦，咁唔使讲嘛，我唔知你讲嘛，你讲一等一等同大家 啦， 啊，唔好讲啊，好唔好？ 系啊，冇错啊， 睇完唔想再食金边粉啊， 系啦，冇错，就咁样，柬埔寨电影，不过话俾大家听，仲话系柬埔寨大片嚟噶，即系嗰边大收，叫做动作巨片。系啦，吓死人嘅。 我好似之前咧都睇过一套好似系柬埔寨嘅科幻片添啊。 嘅都呢 下。係啊，係啊，哇！睇到真係真係咧，揸個閃電傳真機嘅，你真係唔相信嘅真。 會唔會咁？王飛超人嗰只咧，會唔會咧？ 梗係王飛超人啲特技勁好多啦， 仲勁好多。 真係唔係講笑，真係用啲好舊，即係八十年代咁滯嘅飛碟 key 落去，哇！好唔好搞錯啊，大佬？真係。你專登玩嘢係嘛？咪真係唔得。 即係又係藍片王飛超人嚟 嘅喎。係唔係假冒？好似係啊，好似係假冒債啊嗰度。真係嗰個電影嘅質素咧，我真係唔知點解佢好意思攞去即係攞出嚟國際俾人睇啊。係。嗱，即係其實參差唔出奇嘅，你泰國片都有拍得好，又拍得唔好，又拍得好靚，又拍得唔靚，度度都有嘅。咁韓國片都有。 印度都有好多啦。 系，荷里活都有啦， 系一定， 全世界都有好同唔好噶嘛。喂，但系佢呢啲攞得出嚟，系咪即系话已经系佢精品嚟嘅咧？咁我啲精品都咁样，喂呢啲，喂呢啲真系渣过星際盾拖嘅大佬。我唔系讲笑啊，真系渣过，唔系讲笑。佢因为佢 key 啊嘛，佢唔系用模型啊嘛，用模型我当佢特摄 OK。我唔系嘛，而家仲可以即系平面啊，只有 key 一个平面嘅。即系一隻飞碟喺度飞过，咩事啊？呢系咪闪电传真机？ 即系粤语片咁啊，大佬。 咁又唔系粤语片，系画花啫，佢就冇得 key， 即系佢都系 key 嘅。但系咧，哇，打到你咧，咁跟住咧，佢冇呢啲特技嘅时候咧，系好似呢八十年代嘅港产片咁嘅喎，拍到喺个 disco 度跳舞咁，我觉得咩戏嚟嘅？我都睇咗半套走咗，真系顶唔顺。我唔系讲笑啫。我完全明白不打講咩呀大佬。 係啦，嗱呢個感覺 exactly 就係呢個殺出金邊監獄喎，我相信。我 咁等等不打。 殊途同歸。係 。我有機會講返嗰套，不過我已經唔記得嗰套叫咩名，因為佢真係叫佢嗰啲名㗎。我唔係英文嚟㗎大佬。我試下睇搵唔搵得返。係，我有得搵得返先同大家分享下嗰個慘痛經歷㗎。係啦。咁今日未住㗎，今日等下不打講嗰套金邊粉先。好啦，咁有冇其他？ 好啊。冇啊， 系啦，系啦，咁好，咁以上啊，香港嘅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以作参考嘅，唔需要信晒，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我开始讲戏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好啦，咁我哋而家咪交个时间啊，俾阿不打先讲咗一啲戏先啊，好嘛？好，不打电影时间交俾不打。 好，先到我呢个不打电影时间先。咁我知咧，有冇人讲就话喂，好似喂唔科幻嗰啲讲得太多，咁我都咧收到大家嘅诉求嘅。咁一于咧即系都收一收啊吓，唔系科幻啲咧，我都即系叫做重点讲吓，尽量缩短佢。咁我个心态都。是咧好片啊，介绍俾大家啦，烂片啊插到尽啦，俾大家知道，大家冇入场啦，好嘛？好咁啊，今次就先嚟喎，烂片行先，因为今个礼拜咧好多科幻片嘅，两套正嘢咧，《缩水人间》同埋呢个《移动迷宫》都会稍后大家呢，下一节咧就同埋嘅《新李》啊、《Task》啊，纷纷咁一齐讲嘅。咁我先讲啲比较冷门啲啊，今个礼拜其实有套咧就指住就叫做话2011年印尼嘅，我觉得几神嘅武术。作品啊，特击死亡塔就话协助佢个班底制作啊，但系实情咧个发行就好明显 poster 有啲误导嘅，睇翻电影资料咧，其实就完全就唔系特击死亡塔就无关，咁咧嗰套特击死亡塔印尼拍嘅得唔得？咁而呢套咧系柬埔寨拍嘅，咁而且咧系一个外国导演叫意大利导演叫 Jimmy。Henderson 啊，類似啦，唔識讀佢名啦。咁咧，坦白講就叫借咗，叫做好似話抽，好似特擊死亡塔嗰種叫做困獸鬥啦，打塔啦，佢又唔係打塔，係叫做打監獄嘅。個名咧又叫做逃出金邊監獄 ，OK？ 話係柬埔寨首部大型動作片，而且話因為咧喺柬埔寨大賣嘅，就話掀起咗當地個叫動作片熱潮。咁啊，香港就有人入咗，咁啊用咁嘅概念去 sell 咯。咁咧，你知我不嬲對於呢個叫武術或者叫武打片咧，我情有獨鍾嘅，即使你話即係唔同國家拍嘅，包括譬如港產片。嘅或者國內拍嘅，咁我都會捧場嘅。咁呢套我特登入去睇啦。咁睇完先發覺咧，即係柬埔寨嘅電影質素咧，就係、是、完全唔需要質疑地，100% 就係落後國際水平接近起碼40年嘅，得唔得？即使去揾個意大利導演拍咧，我又覺得佢即係嗰個意大利導演咧，就連咩叫電影都未必知。 你问我呢套戏咧就垃圾都不如，咁就好难得咧。2018年我过咗两个礼拜啫，咁而家发觉咧，即系十大烂片咧，我起码第一呢套入眼，之前上个礼拜卧底巨星又入眼，咁啊抢红又入眼，咁啊发觉就即系三个礼拜十大都填满咗三套，咁啊即系水准可想而知啊，几咁大镬啊！咁呢套特击即系叫做逃出金边监狱最大镬咧，先讲。表嗰陣啦，我都唔講話內裏武術嗰陣，同埋拍動作片，即係識唔識拍呢陣啊？淨係講個表象嘅啫，最主要就係咩咧？樣衰，好樣衰。我意思個男主角就高大，個樣啊，你問我眼細口大，就有啲笑容咁樣 QQ 地咁樣咯。咁但係問題就面淡嘅，冇演技嘅。同埋就啲表情就有啲白痴嘅 ，OK？ 咁而佢有个第二男主角都叫打得嘅，我相信嗰个都应该系柬埔寨人嚟嘅，即系似当地嗰啲男星，咁嗰个会趋向小鲜肉啲，咁嗰个样反而就起码似翻个明星嘅得唔得？咁但系最惨就佢又打得好鬼流下嘅，咁又系同埋有都唔系好重点讲佢，咁啊喺侧边叫衬住两个男主角打咁解啫。咁另外佢嗰条 team 咧，其实即系叫做逃出金边监狱有四个人嘅，咁另外有条女，咁嗰条女就可能柬埔寨嚟计都系会系兴依类审美眼光嘅女仔啦，咁我冇意见啦。咁但系嗰条女都塑造佢打得，不过佢因为好细粒噶，咁啊即系都系。可能打碌来碌去啊，又踢脚咁之类咯，咁打得唔实嘅，咁啊，不过都叫做唯一女角，咁啊，我唔会 challenge 佢啦。咁但系另外就有个胡须长头发嘅，咁仲要咧打打下就又变又有啲自私走咗去，咁最后又俾人哋围住打，但系冇死到，最后又可以无端端攞啲机关枪出嚟扫咁样嘅，咁最后死埋嘅。咁一个咁样嘅即系长头发，好似即系坦白讲有啲南亚裔感觉嘅污糟糟咁样，有胡须咁样嘅，你当一个咁样嘅斯文嘅人咯。咁另外再加一个就好大只，你当好似苏联佬咁样好高大嘅肉质咁样。咁基本上条 team 就咁样五个，总之就话入到个监狱。有个目标就有个叫做 payboy 嘅罪犯啦，咁啊话系原来代表蝴蝶帮嘅，咁但系原来到入拉咗去监先话会爆大镬，咁因为原来蝴蝶帮咧其实个大佬就系蝴蝶夫人，咁啊蝴蝶夫人咧就揾咗一位，我怀疑系我你就咁睇，我觉得佢似变性咯，即系佢唔似一个正常嘅女仔咯，即係似係嗰啲泰國人妖咁樣嘅，咁但係我查唔到資料啊。咁但係個感覺望落去都中女，而且就成身都整容嘅，睇得出即係假口、假面、假波、假皮膚嘅，得唔得？就好大鑊。咁佢就扮曬，就一早都冇扭橋啦，直接話俾觀眾聽，佢就係蝴蝶幫嘅大佬，咁而又系好奢华嘅生活嘅背后，又会自己练剑练拳，咁又系好似好凶恶、好残忍咁嗰只啦。咁佢个蝴蝶帮咧，其实全部都女仔嘅，所以我就唔系好明个大佬点解 payboy 开头又话系个马佬，即系个大叔嚟嘅，咁都格格不入嘅。咁佢嗰扎女仔咧，就梗系可能揾咗当地嗰啲 model 啦。咁你问我身形都 OK 嘅，有啲个样都得嘅。咁四五个咁啊，叫做着晒紧身衫，即系好似十足，即系。啊火火嗰套乜鬼女士復仇咁樣著曬又緊身又低胸又短褲咁樣，咁啊即係佢襯住啊呢、這個夫人咁咯，咁最後呢個夫人都入埋監獄，咁我梗係以為啊佢嗰扎女有份打啦，點解原來嗰扎女啊真係純粹梳下波啦，就冇打過，咁啊夫人係有打嘅，就係、是、打翻頭先我講嗰個條 team 入邊嗰個唯一女仔，咁啊叫做佢啊用劍打個女仔，用啲棍打咁樣就叫做有場動作咯，咁但係。实情呢个女角就太似人妖，咁我真系冇投入唔到。咁、那个女仔打打下都打到好似有啲黑寡妇嗰只嘅，即系扭住人哋个头啊，碌来碌去啊，咁少少关节技咁样。咁最后打输啊，得唔得啊？咁啊，即系成功个蝴蝶夫人系夹走咗个 payboy 嘅。咁呢个后话啦，因为剧情嘅推演咧，呢套戏就其实都可以不理嘅。打赢定打输冇乜所谓，因为佢成套戏根本上冇剧情，佢就由头到尾都系除咗一开始有场叫公路嘅冷系，有啲叫有少少 cheese 位咁样，又话要夹。 架車夾唔到咁之類啦，咁其餘都喺個監入邊。咁由頭打到落尾就話講佢點樣啊，煽動啲囚犯暴動啊，啲囚犯入邊又有兩幫人啊，互相打，又捉啲獄警嚟殺啦，佢哋又要話困咗喺度困獸鬥，又要打翻出去揾條新路，但係中途又要話要救啊 Payboy， 但係 Payboy 又俾人哋夾咗，咁跟住咧又放埋入邊嗰啲重犯，重犯入邊又塑造有個咩死亡醫生啊，好大隻嘅，話食人嘅，跟住有個就鬼黑鬼啊，即黑佬黑人啦，黑人嘅有少少即係好大隻嘅都，但係就冇話死亡醫生咁高嘅。咁原來又話講佢好打得嘅，即係拳術好高嘅。咁就出嚟又啊話依兩個都係連環殺人犯，理論上就喺個監獄度韞一世嘅。咁後屘放埋佢出嚟，咁變咗見到幾波人，佢哋自己又要自救，又要一直就救 Payboy 嗰邊傷嗰個蝴蝶夫人又殺入監獄，咁啊類似咁樣嘅橋段嘅啫。咁中間咧，你問我嗰四主角嗰 team 人又冇咩 team 嘅建立。叫做我話樣衰嗰個男主角就有少少原來冧嗰個女仔咁啦，咁當中個女仔係曾經被人哋夾走咗，咁嗰個人又會走出去救佢，咁跟住又單跳咁咯，咁啊係，其實情節就淺白粗糙，咁大家都唔係好識理噶啦，咁但係問題最大鑊就話咧，即係除咗樣衰啦，就係話我都質疑呢個意大利導演其實有依人生入邊有冇拍過動作片啦，咁第一咧，其實香港都知啦，拍動作片其實要用 high speed 嘅。得唔得？咁佢就冇嘅，佢用正常速度拍。咁但係咧，佢又可能現場嘅動作咧，就未必真係咁快。咁佢就用咗呢個最蠢嘅技巧，就係唔用 high speed 拍快動作，反而用正常攝錄機拍緊一啲正常動作。但佢又想做到好似動作片嗰種快速，咁佢就將啲動作咧加速咯。咁當然唔係加速到成個快鏡，即係可能成 1.5 倍咁快啦。咁我估有成咗 1.1 咁上下啦。咁但係好明顯睇得到咧，即係啲動作係用快鏡搭救。咁又時快又時慢嘅，咁啊變咗個感覺就好膠，好似即係以前啲粵語殘片打膠咁樣嘅啫。咁呢個第一死啦，第二咧就個意大利導演，我估都唔好話動作片啦，我懷疑佢連電影都唔識拍嘅。咁第一佢部機咧，嗰啲攝影嗰啲技巧咧就好拙劣嘅，咁啊接近就擺定又喺度，你當係閉路電視咁嘅拍法啦，都冇乜 camera movement 之外咧，咁亦都係濫用呢個 handheld 嘅，咁啊亦都叫做。扮好似突擊死亡塔咁，有啲叫做所謂長鏡頭，咁但係個長鏡頭咧係唔係布移喎？嗱，長鏡頭咧要布移先叫突顯到公架嘛。咁如果你原地咧，咁只不過佢係擺咗個 cam 喺中間，咁啊影住 A 喺右手邊打一路打一路打，咁一路又扮曬 handheld 度揈啦，跟住就快速揈過隔離。即係左手邊睇 B 喺度打緊，跟住又會揈過去後面就睇緊 C 打緊 ，C 打緊之後咧有啲彈咗過 A 嗰邊 ，A 嗰邊又打緊，嗱咁即係叫做咁樣叫陣地式嘅 handheld。又要長鏡頭咧，咁其實就冇特別嘅。咁呢個拍法就叫最慳水慳地，而且就即係正如就係你嗰啲初學者，你唔識得 camera movement 就會咁拍咯。咁其實係一個缺點嚟嘅。咁我就缺點啊，當技巧咁樣拍呢下先大鑊啊嘛。咁同埋仲要入邊咧好多時間都 out full， 又有啲咧太揈。又有啲咧，即係個鏡頭又未必跟到動作咁樣，咁總之好粗嘅。咁我類似咁樣嘅長鏡頭啊，玩咗可能兩三場啦，兩三場都拙劣，都不特止。其餘係咩咧？其餘就永遠拍條走廊嘅啫。咁佢個監獄咧，就坦白講就應該廠景嚟嘅，我相信啦。咁啊，佢淨係砌咗可能得幾個景嘅啫。咁我唔知係咪 budget 問題啦。咁啊，即係變咗砌咗個飯堂啦，一個叫大燒大堂，其餘就係個走廊。咁啊，走廊就兩邊監倉咯，啲監倉就係最 grand 有啲鐵閘咁咯。咁但係全部都到後期啊開曬啦。咁啊，跟住就變咗好似即係啲屋村走廊咁樣，總之就不停咁喺啲走廊度行嘅佢哋。咁行嚟行去，佢話就話蕩失咗路，但行嚟行去都有個景嘅，冇變化。咁就喺嗰條咁樣狹窄走廊入邊啊，不停有啲人出嚟。俾打，咁打完一批咧，又行到第二层，又一批，打完一批又一批，咁俾就打嚟打去都有啲动作嘅，来去去都咁样打打下，挡下人啊，扭埋一齐啊，咁样揭有少少关节技咁样之类咯，咁好闷，好堆砌，而又冇设计过任何动作卖点嘅，咁你俾我，譬如你话当年拳霸。咁你都要打，可能打完個街市，跟住又會步移出去整場公路追逐，跟住又會打入去，跟住又會咧，譬如立架餐打，打打下就連槍戰打，一係就會打到譬如又上咗樓啊，跳落嚟啊，飛檐走壁咁樣，即係你一定動作片你會設計啲場口咯。咁佢就破咗即係動作片嘅底線嘅，就來來去去得兩個景嘅啫，就係、是、個監獄走廊同埋個監獄飯堂。 咁打嚟打去都不停咁出啲人嚟打，咁變咗就即係完全觀眾睇到即係重複又重複，好悶咯。咁而至於實情嗰個樣衰嘅男主角，本身我估佢可能都係有武術有啲武術底嘅，咁但係問題套戲就冇突顯到佢嘅武術有幾勁咯。咁見到佢打都係一啲流於正常一個好似飛虎隊啊或者叫做警隊打嗰啲招式咯，即係你可以話佢叫做比較踏實嘅，就係事實嘅。咁但係問題你咁踏實嘅功夫咧，你點到即止 OK 咯。但係你成套戲即係講緊佢都唔係長啊，講緊都係一個鐘頭零32分鐘，即係講緊係大概90多分鐘啫。咁但係成套戲除咗叫頭10分鐘有少少劇情交代，咁之後差唔多80分鐘都係不停無限重複喺個監獄度不停打不停打不停打，咁打完又會暈，暈完又會起翻身，跟住有人救佢，救完又打，打完又暈，咁啊變咗就好單薄啊，劇情單薄，咁就都即係觀眾即係睇到戒曬燈咯。咁呢樣又第一啦。咁第三咧最大缺點就係個導演應該佢可能即係去揾嗰個編劇，個編劇都唔識。即係第一次編電影劇本，咁佢啲對白咧，其實就除咗係叫交代基本背景資料之外咧，成個過程佢哋四個人咧冇乜特別對白，所謂嘅對白都係啲交代，喂走啦，得未啊，完啦，走啦，跟住行到下個又見到一堆人，跟住咁樣，跟住播音樂又打，咁基本上冇對白，冇角色塑造，咁佢哋幾個人嘅性格啊，甚至乎有啲咩感情嘅建立等等嗰啲完全冇嘅，咁啊加上成個劇情啊白痴啦，咁有啲即係唔知點解啲人又會咩買通過人又唔知點樣攞鎖匙又開門咁，跟住後屘又揭垮啦，捉曬啲玉珠又會殺咁之類，外邊又冇人嚟幫拖，又會冇人知嘅，又冇人報警嘅，咁打咗好耐好耐，最後先有人嚟嘅，最尾 ending 先又話有警察嚟咁樣，咁跟住總之成間監倉就好似實請得4-5個職員嘅啫，咁好快地又講佢制服咗，咁但係制服咗咧，咁你明知都制服曬啦，咁你啲監倉啲人你梗係走啦，你個目標。點會留喺入面嘅啫？即係其實佢哋個目的就即係只做乜？但係殺曬啲肉質嘅，但係佢又佔領咗，好似想佔領一世，將個監獄變成自己屋企咁嘅感覺嘅，咁佢白痴到盡嘅。咁至於最後個蝴蝶夫人殺到入去咧，又講佢成功啊，救咗個 Payboy 殺埋佢，咁啊知啲 kick 垮咁樣就即係唔湯唔水，咁佢哋又成功啊逃出嚟個監獄咁之類啦。咁總之咧，即係無厘頭之極致。就爛到底，咁啊變咗就真係我睇現場咧，好少有地香港就係話會咧睇，我諗頭三個字啊就開始有人走，半個鐘有人走，跟住個零鐘有人走，咁啊個半鐘嘅戲咧，竟然係分批有人頂唔順離場嘅，咁呢樣即係我睇咁耐戲咧，真係未試過，尤其是動作片啊，我對上咁煙悶就應該數到去日本嗰套恐怖片咧，咩殘遺啊，又係咁嘅，即係睇睇下有人走嘅，頂唔順，因為太重複。咁但我真係第一次睇動作片都可以咁悶，動作片都可以咁單調。而又個導演可以咁拙劣，完全唔識拍，但係原來喺柬埔寨話大賣的話咧，咁即係只能夠反映就係柬埔寨嘅封閉啦，同埋佢嘅觀眾對即係呢個國際嘅影視作品嘅鑑賞能力即係完全脫軌嘅。咁我覺得佢即係足足落後出邊國際嘅電影水準，起碼40年咯。咁呢樣嘢大家嚇，咁啊唔好俾啲。有啲打手影評講又話好正啊，由頭打到落尾啊，我肯定佢由頭打落尾，但係由頭打到落尾就都要悶到落尾的話咧，佢都算係第一套啦，得唔得？好，咁當然咧講完套爛嘅，咁我就要講套正嘢啊，咁我都之前喺出文講咗好多鑊㗎啦，因為咧呢套咧其實就我哋係得香港上得咁耐啫，國內咧中文譯名叫看不見的客人啊，香港就上年嘅上咗啦，咁而實情套戲咧就叫做 The Invisible Guest 啊，咁就正式就西班牙文嚟嘅，咁西班牙就叫做 Contra。我唔記得 Contra Temple 咁樣啦，咁就香港個名就叫做死無對證，咁查實咧佢係西班牙喺2016年9月已經上咗啦，得唔得？咁佢所以咧佢都唔屬於係上屆嘅金球獎嘅陰公。 直头计计前一届嘅金球奖嘅咁高。咁咧呢套叫做香港又叫做死无对证啊。咁香港咧就足足二零即系迟过出边差唔多两年啦。2018年嘅今个礼拜四先上啊。咁坦白讲咧上得太迟啦。你坦白讲咧 Netflix 啊或者你网上嘅鬼版咧都睇到。咁而因为呼声实在太高啦，佢当年系环扫欧洲影坛，咁啊叫好叫座之余咧，亦都系被封为啦叫做悬疑缉凶片啊，兼呢个叫做扭桥啦，推理电影嘅代表作啦吓，咁亦都系叫做咧反转电影嘅嗰阵时嚟计叫做之首啊，咁亦都系叫做咧剧透死全家系列之首啊，得唔得？咁啊，即系总之个结局话好扭桥嘅，亦都反转，咁啊变咗系赢个剧情布局嘅，得唔得？咁啊，如果剧透咗啊，完全对套戏好大影响咁解。好，咁啊，咁但系我哋 sci-fi 咧不嬲出晒名都系会剧透嘅，咁所以依一刻咧再提呢个观众，咁呢套戏死无对证咧，我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入场睇。咁我而家冇剧透先讲点解咧，因为佢系一个咧布局，亦都系属于叫做咧两人一警嘅电影嚟嘅，得唔得？咁当然两人一警咧，成套戏其实都讲紧律师同埋个即系叫做疑犯，咁啊想即系叫做啊两个喺度倾，冇话倾偈啦，即系互相喺度试探同埋质问啦。咁然后咧加翻啲回忆片段，就穿翻佢喺个密室被人哋即系嫁祸佢杀人啦。咁咧佢就话。入面被嫁祸啦，咁而原来呢个杀人动机呢，咁开头以为情杀啦，后尾就发觉原来呢同三个月之前有单呢交通意外有关嘅，咁样嘅啫，得唔得？咁呢个坦白讲都唔系剧透，呢、這个就你睇电影嘅介绍都有啦，咁所以呢大家留意。咁但问题个扭桥扭到呢，就成套戏其实加埋男主角女主角，咁同埋就个律师。冇个律师嗰、那个我唔知道，佢辩护律师你当啊，跟住再加住仲有个律师嘅，跟住再加个死者爸爸，咁啊加加埋埋都系讲紧四，即系 poster 见啊四个人啦，咁但系实情啊，即系主要五个人啦，就做晒成套戏嘅啫。咁而正嘅正在，其实真系好低成本嘅吓，咁、而个低成本低到坦白讲可以即系香港独立制作，甚至乎可以你当首部剧情片计划。而家就300万啦吓，300多万一定拍得到。你只要有个咁高水准嘅编剧，同埋有啲咁有实力嘅演技嘅演员吓，佢唔系 sell 靓仔。不过你问我男主角系型仔，女主角系索嘅。咁至于另外两个即系叫做演技系劲啊，即系或者系都系西班牙嘅重量级嘅辈分好高嘅演员啦，咁得。咁当然一定要有戏嘅呢啲戏，如果唔系你话哇呢一两人一景，两条友都冇戏浮夸。好似抢红黎明咁样，咁你好难顶㗎嘛，睇咗佢成个几钟。咁佢又唔系长嘅，都系讲緊个半钟咁上下啦。咁但係就正到呢，真係可以话系编剧界嘅经典，亦都系其实106分钟喎套戏。咁亦都系编剧界经典，亦都系叫做大家要明白就点样叫做，你知电影都有啲几个主导啊。如果你话摄影主导嘅，有一系列嘅戏啦。咁如果系演技主导，有系列戏啦。咁呢套好明显系编剧主导，即系意思系以呢个对白、剧情个 twist 位，同埋啲 hook 伏线位，咁同埋点样扭桥，同埋点样透过一扎嘅对话，我同你嘅对话，就串一套戏出嚟，然后。又会串出唔同嘅版本，咁唔同版本入面亦都有啲暗示，咁最正佢亦都係落足好多嘅悬疑位呢，係俾观众其实有材料，你观察嚟好，其实你可以好早或者叫早过个导演揭盅呢，你就会知道个真相囉。咁个观众你觉得如果你鍾意代入呢个角色，代入戏中角色，或者你观众鍾意思考，亦都係鍾意即係叫做想哇我可唔可以睇偵探懸疑片係快過個導演結局而估到個結局而滿足嘅觀眾呢，咁呢套 exactly 一定要入場㗎啦。咁我以堪稱即係神過東方快車謀殺案，神過當年嘅Gone Girl, 咁就真係扭上扭。咁你話係咪好複雜呢？其實唔係 啊，你睇咗就知就得。咁就亦都係可以話係一個叫接近完美嘅密室殺人嚟嘅嚇。咁啊睇得密室殺人多，咁啊睇金田一就多啦。咁啊而家有金田一37啦嚇，咁大家自己領悟下啦。咁就睇下外國人拍嘅密室殺人有另一種味道咯。咁呢樣就絕對值得入場啦，好冇？好，以下落嚟就特別對死無對證呢個劇透嘅。咁如果大家係有一絲希望想睇的話咧，希望大家都入場啊。咁而套戲坦白講就唔係好多戲院上嘅啫，你要睇咧都要付出嘅，都要特別就時間。咁但係我估都未必捱到，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就落畫。咁你如果觀眾聽眾聽到節目都禮拜日㗎啦，咁啊把握可能禮拜一二三夜晚，咁可能真係得幾間戲院上，咁去睇的話咧，咁啊但係以下落嚟就冇就跳聽。OK 得唔得？咁咧以下落嚟劇透嘅，咁啊劇透就正啊，正在第一就會劇透啊。咁想睇嘅人，如果即係知道個劇透，就真係少咗趣味嘅。咁所以再三提大家，好冇？咁佢個神啊，神在就佢一定係羅生門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A 男主角講嘅版本同個律師同佢。表面係幫佢營造個版本，咁而到最後揭發咗個當然係男主角講大話啦，咁而男主角講大話嘅講大話版本一，同埋最後個律師再反證翻佢嘅真實嘅真相，咁接近就叫做一單密室殺人，就兩單兇殺案，但貫穿咧其實就唔止三個真相，就四個真相。即係疑似真相應該話，咁啊變咗扭到正就正在佢其實四個真相都講得通，即係咁先神咯。咁而四個真相講得通之餘，入面就係男主角係奸啦、忠啦、被嫁禍啊，女主角係奸啦、忠啦，就被嫁禍啊，定還是係受害者啊？咁而中間夾實嘅有啲角色啦，揸車經過嘅人啦。同埋就個死者個阿爸阿媽啦，咁變咗其實幾個角色簡單互動，咁但係如果你代入到，你發覺就真係好實嘅，佢冇吹水嘅，即係佢又唔似一啲譬如金田一咁樣，因為你已經入面有一個超人嘅金田一角色嘛，佢一出現就佢一定係一個破案嘅角色，咁佢做嘅所有嘢都永遠係以查案為根據，咁呢套戲神神在其實佢冇一個係差佬嚟嘅，咁亦都係冇一個真正係真心想要去破案嘅人，應該咁講嚇。咁當然最後你穿咗，你知佢哋其實各有目的嘅，得唔得？咁啊，男主角嘅目的就梗係原來就係即係想拆莊嫁禍啦嚇，咁而又全身而退咯，想咁而個律師嘅角色其實就係想揾即係叫做我都可以話咧，叫還個即係還個死者個公道，亦都係其實佢最大目的就想揾翻個藏屍地點，同埋引出個男主角認係殺人咁啦。你當係咁啦嚇。咁啊，當中其實最無辜可以調翻轉係個女仔嘅，得唔得？咁啊，係個即係叫情婦呢個角色咯。咁總之四個人物係描寫得有血有肉，而且係非常立體。咁加上個對白。是仍然紧守住个律师质问紧男主角嘅层次去做，咁而系当佢讲到嗰啲嘢咧，先叫做 flashback 翻，用翻影像交代。咁呢个说故事技巧系好紧张嘅，你系冇多余枝节嘅，亦都唔会话加插你啲现实嘅差佬啊、戆居居啊、下巴走去查案又查唔到，咁又或者落啲哭俾啲差佬查错，佢冇呢啲叫兜兜转转 fit 观众或者叫 fit。当戏入面角色嘅环节，而斩钉截铁就去到律师同埋个疑犯嘅对话，然后就抽丝剥茧。咁而个对话神神在好刻画到嗰个律师系一步步系要break 紧个男主角嘅谎言，然后就诉诸自己嘅权威，建立信任佢系一个帮佢嘅律师，而有30年专帮呢啲叫做。好奇形難雜作，同埋佢自己未輸過官司嘅專業，咁建立咗個信任關係之後，再逐步套男主角邊啲係真邊啲係假，然後就再加自己嘅猜想，引證自己嘅猜想啱唔啱？咁你見睇得到佢一層層係一條線哭一條線，一層層咁作為層層有序，咁寫得係好好。咁呢個就即係編劇必。读咯，即系两个角色嘅一个空间入边嘅互动而推进到一套戏，呢样已经高，即系人能够做到咧，你已经成为一个当代可以独当一面嘅编剧噶啦。咁呢啲就真系有嘢学，睇得到好睇得之余有得着，咁啊，即系你呢个叫文字行先嘅人。 包括編劇、導演、攝影師都應該要睇呢套，就引以為教材嘅，得唔得？咁而套戲最後贏嘅，真係贏，其實就贏咗律師嘅演技咯。咁呢個亦都係戲入面嘅演技，包括戲呢個演員演得好，亦都係戲入面佢演嘅角色喺戲入面做戲做得好，咁係兩層意義咯。咁啊變咗睇咗嘅人就會知道會心微笑。咁而實情係一個真係幾好嘅佈局嚇。不過你唔好話我就馬後炮啊。咁因為我都知道一定係反轉㗎啦。咁所以咧變咗我特別留意一啲枝節咯。咁如果你特別留意先知道個劇本係高嘅。咁第一留意就係佢點解特別要安排個律師做投訴。得唔得？凡係留意，凡係呢啲懸疑片咧，往往投訴就係兇手，或者投訴唔係兇手就係關鍵人物咯。咁你大家呢樣就要留意。咁點解要特登安排慢慢行入去，跟住搭 lift 嗰時係照住塊鏡 confirm 自己，執執件衫，又望望塊鏡，有啲再呼吸一啖氣先撳門鐘。咁呢樣嘢最後你知道個結局咧，咁啊好正，係有啲暗示。咁其實我睇到呢幕我都隱約估到。即係坦白講，唔好話我馬後炮。不過就因為我咧比較算叫好似而家2018年先睇。咁如果你話係2016年首輪睇嗰啲人唔知道咁神咧，咁係你要有個警惕心，知道一早知道佢係反轉再反轉，咁你會留意啲咯。如果唔係咧，即係呢個哭係治得好不經意，亦都係睇完你先會發覺係會心微笑咯。咁你知道結局，你就知道其實佢第一次。個肥律師打電話過嚟，好明顯嗰個應該係假電話咯。咁可能係由翻佢老豆打電話過去咯。咁而第二真係個律師打電話嚟嗰下，你留意翻佢第二次通話咧，其實佢就跟住又交翻電話俾咩？咁其實佢係冇正式同嗰邊嗰個肥律師有個對話。咁其實冇哭，即係冇筆嘅。有啲人又話：喂，咁點解個肥律師又會同佢係一伙啊咁樣之類？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你留意翻佢個細字位，好似即係 six sense 咁樣咧，佢真係係冇筆嘅。咁呢樣嘢又真係大家可以再仔細睇睇。咁個導演係有心鋪排。而且鋪排得係冇前後矛盾咯，呢樣嘢真係正咯嚇。咁啊，唔拖唔悶，扭 Q 扭到盡，咁就即係成日話啲偵探片或者叫懸疑緝兇片啦。咁其實就目標就係咁啫嘛。其實唔需要好誇張嘅查案過程，亦都唔需要哇又要走到去好遠啊，又要咩連環殺手啊，要殺人啊，要好多譬如殺人嘅畫面啊，或者要死嗰多人啊，硬係咁啊，慢慢再有線索咁樣，咁一樣一個好簡單，咁其實嚴格嚟講都係一單兇案啫。咁啊，之前第二單殺人其實係交通意外噶嘛，咁其實已經夠一套戲填滿。咁你編劇有料到咧，真係唔需要咁多枝節，亦都唔需要咁多場面，咁就已經係一套好有張力、好有逼力嘅戲。咁呢樣就係高咯。得唔得？咁啊，总之死无对证啊，必看智慧型观众、思考型观众必看之作。咁就今个礼拜，我觉得就呢套一定系最好睇嘅电影啦，介绍俾大家啦。好，跟住落嚟咧，就要讲下呢个金球奖系列啦，又嚟啦。咁啊，有两套嘅推介俾大家，一套就系小丑女主导嘅《冰之娇女》啊，同埋啱啱呢个礼拜上嘅《万恶金钱》啊。咁两套都系值得推介嘅优质电影嚟嘅。咁啊，先讲下《冰之娇女》啦。咁啊，《冰之娇女》就先嚟就系小丑女啦。咁啊，大家即系自杀特工队之后，小丑女爆出嚟啦。咁佢饰演就系一个即系呢个真实真事改编噶，就1994年有个叫袭击克里根事件啊，咁就系一个真系喺呢个体坛入边咧，即系真实喺美国出现嘅事嚟嘅。咁佢饰演就一个即系叫做都叫几传奇嘅花式溜冰嘅选手，咁就确实系咧真实真事改编噶。咁佢嗰阵时又讲佢咧就策划啊，即系怀疑策划袭击嗰个其中即系去入选呢个国家队啦。咁啊入选咗之后又怀疑袭击叫做美国首席嗰个花式溜冰嗰个选手，咁啊变咗就最后就即系系又有啲丑闻咁样啦，咁啊呢件事就嗰阵时系叫轰动美国体坛嘅，咁将呢件事啊拍成一套电影啦。咁呢套戏咧，你问我系确实系有少少黑色幽默嘅元素入边，咁啊将一个咁样嘅咁传奇性嘅选手就拍咗佢嘅一生咯，可以话吓，表由佢嘅角度，咁又有唔同呢件事有关系嘅 嘅人啦，包括就係佢嗰個即係好怪獸，亦都係好另類教法嘅媽媽。咁另外亦都係佢個成件事嘅始作俑者就佢老公，咁同埋佢老公個 friend。咁佢個老公個 friend 咧有肥仔嚟嘅，先係最好笑，因為咧佢就直頭個思考領域咧就雖然未去到百期。嘅思考領域，但起碼百期入面佢都做到四期嘅，佢係思考到敵人的四步，咁你有睇就識笑啦，咁真係好鬼搞嘢嘅，咁即係成套戲嘅包裝就係佢都係一個叫做倒敘式啦，亦都係以一個叫插敘式嘅方法，由慢慢好似以一個真實訪問翻呢個女主角，然後憶述翻成件事嘅，咁其實唔係一開波就94年襲擊事件嗰下嘅，咁先講佢嘅 background 啦，咁佢個 background 其實係一個咧即係貧窮家庭。长大咁屋企都系单亲，佢阿妈系一个暴力嘅家长，咁但系佢自小又好中意溜冰，咁佢阿妈亦都睇到佢嘅天赋，咁就即系用尽佢嘅金钱咧，就将揾咗啲名师教佢溜冰，咁佢就系花式溜冰入边就技巧好高啦，细个已经系叫做锋芒不露啦，咁但系发觉咧，虽然佢做嘅动作系靓，速度系够，力量系有，但系往往佢喺啲国内比赛都输，咁佢就先就好即系好唔开心啦，即系觉得嗰啲评判就对。佢 bias 啦，咁呢度帶出咗就話嗰陣時嘅體壇咧，其實花式溜冰咧都屬於叫做係貴族嘅玩意嚟嘅，咁加上啲評判咧，就算佢做啲動作靚，佢就覺得佢嘅佢啲衣著唔夠光鮮，咁因為佢窮啊嚇，佢嗰件溜冰衫都係自己車嘅啫，咁加上佢個啲人又話佢就算佢動作做得幾靚又好，佢個人本身唔係貴族嗰陣，唔係一個叫做嗰陣時計公即係叫公大眾公認嘅一個叫做花式溜冰選手應有嘅背景同埋個外形，咁所以就算佢做得靚。佢往往評分，佢都係會輸俾人咯。咁喺咁樣嘅環境長大下嘅女主角咧，佢就做到史上第一個人做，因為佢就話咧，原來喺女子花式溜冰咧，就冇人做到唔知點樣向後轉體三周半。就成功落地，咁呢個係喺女仔嚟計係因為唔夠咁樣嘅體力，或者佢因為要單腳跳起又要夠跳得夠高啦，個旋轉個速度要快，咁三周半落地就話男仔就做到啫，女仔從來未做過，咁佢反而喺92年嘅一次國內嘅比賽，佢成功做到呢三周半，咁啊哇全國譁然啦，咁因為做到呢三周半咧，咁啊變咗嗰場比賽局主一定要俾佢贏啦，咁從而就即係世界知名嘅咁講，咁但係咧呢個都係92年嘅事。咁之後套戲就會講佢由呢度開始，又講佢又結咗婚啊，識到個即係叫做又係一個暴力嘅老公，咁啊，從而又會有啲墮落啊，有啲去掛住玩啊，唔練習啊，咁啊，見咗個運動生涯都曾經跌過嘅，咁但係跌過之後咧，後屘啊都叫做再的起心肝再練嘅嗰陣時咧，就開始就佢老公就同佢個嗰個肥仔個 friend 咁啊策劃一啲嘢啦，開頭佢就策劃咧，其實就係純粹寄個恐嚇信。恐嚇過最勁嗰、那個，因為開頭驚入選唔到國家隊啊，咁但係最後就 keep 跨欄咧，因緣際會個肥仔又自把自為，又自作聰明嘅情況下咧，最後搞到就變咗係一個襲擊事件，佢真係揾咗個黑幫咧，就走過去咧，就喺人哋練習嗰時咧揾支棍咧，剝爛咗人哋個膝，即係嗰個菠蘿蓋啊！咁啊變咗就真係襲擊，咁、那個女仔亦都係受傷，咁啊變咗就即係都幾傷得幾重嘅。咁啊，然後就 Kitty 跨去查咯。咁、那個案件查緊嗰時咧，佢就已經攞正選奧運資格㗎啦。咁但係就點樣講佢點樣都叫後知後覺嘅。其實嚴格嚟講，套戲嘅表述就個冰之嬌女其實成件事又唔知嘅，都係。佢老公自把自为啫，咁但系问题事实就到佢知嗰下，佢都有隐瞒嘅，咁类似啦，咁啊，总之 keep 啦，咁样又讲到佢点样睇住一个叫做成为咗呢个叫体坛入边花式溜冰入边叫另类嘅天之娇女嘅情况底下，点样因为一单咁样嘅案件咧，咁啊就最后堕落到变咗人人都退气咁样嘅过程，咁呢套都叫做好少有地咧，即系以人物传记形式，通常啊梗系扬善噶嘛。咁调返转佢就係洋户嘅，得唔得？咁即係一个叫坏角色，亦都系个普世价值，佢又觉得呢即係暴力嘅唔系问题啊，有事就会好情绪化，亦都系 有事就即係訴諸暴力，佢覺得唔係好大問題嘅角色嘅出發，咁係有少少反諷刺翻呢個體壇咁樣咯。咁你問我都有啲角度嘅。咁而最後帶出咧，其實你問我套戲表面好似係講冰之嬌女，但我實測我覺得個導演其實係成套戲個主旨就其實串緊美國人嘅。佢因為最後又話講原來美國人咧，或者叫做大眾嘅美國傳媒都係其實佢想塑造一啲叫做大眾既定約定俗成嘅形象。佢嘅形象就係反叛同呢個本身嘅體壇離經半道，咁但係確實係有才能一鸣驚人嘅角色，咁但係啲之後發生呢個襲擊事件咧，就個個就將佢標籤為一個邪惡嘅角色，咁啊想去睇住佢墮落，睇住佢至今墮落嘅，咁變咗就即係佢就話串大眾傳媒，其實就係話。大家要睇，其實佢係需要睇一個正義嘅形象，同埋睇一個邪惡嘅形象。咁最後佢都係甘於做呢個角色，咁最後佢都自暴自棄，咁亦都法庭判咗有罪嘅。咁佢又要坐監之餘咧，佢仲係終身停賽，冇得參加花式溜冰嘅任何國際賽事。咁佢自己咧就走咗去打拳嘅，咁仲後屘打埋黑市拳咁之類啦。咁啊飾演即係壞角色咁樣，咁就即係叫。即係總結咗一生咁樣咯，咁你問我就即係個角度，佢都係有啲反諷，同埋會帶出有啲黑色幽默啦。咁而又睇得到入面亦都好詳細寫咗一個怪獸暴力家長嘅家庭下嘅一個女主角，佢兩個嗰段母女關係寫得係好深入，亦都係好細緻嘅。咁而個暴力家長嘅 concept 就係我以過咁窮。我都能夠訓練到個女成為叫做曾經嘅美國冠軍。其實阿媽嘅角度，我用曬一身嘅積蓄都係俾你溜冰，佢冇做錯。當然佢嘅教學方法，佢嘅教女嘅方法係好暴力，好離經半道，好多錯誤嘅價值觀植根咗俾佢。咁但係事實佢係佢話佢已經做盡啦。咁嗰段母女情其實刻畫得即係幾有角度嚇、啊，非一般嘅母女關係。咁而最後個女主角究竟有冇原諒佢阿媽咧？咁佢阿媽究竟有冇後悔咧？咁個女主角究竟有冇後悔？即係。最錯就係同個呢個咁樣嘅暴力老公結婚啦，等等咁呢啲嘢，大家可以回味下，套戲入面都有交代嘅。咁我覺得以人物傳記嚟計，以寫一個叫做反派角色啦，而做一套戲嘅，咁呢套都係少有嘅角度，咁我覺得都算成功。咁當然套戲個趣味就係睇到佢真心小丑女喺入面係識溜冰。咁而又就冇替身嘅，咁而真係做到一啲好高難度動作，咁呢樣嘢我估啊小丑女真係下咗返苦功喺個訓練入面，咁呢啲就係睇得到荷里活拍呢啲片嘅嚴謹囉，咁亦都係佢我 amazing 嘅就係話譬如正常嘅溜冰比賽，咁你梗係擺定個 cam 好似轉播緊呢個體育賽事咁拍法㗎嘛，佢嘅拍法就調返轉，佢真係可能搵咗個識溜冰嘅攝影師，佢係handheld 影住個女主角，咁女主角轉緊圈嗰陣時咧，個鏡頭都係圍住佢自轉嘅，咁出嚟嗰個攝影個調度係長鏡頭嘅，即係一 shot 到底，咁但係拍出嚟嗰個感覺係好真實，同埋係好有震撼力。咁呢樣嘢佢有兩場嘅溜冰賽事都係咁樣嘅拍法，個處理得咧個攝影嘅技巧好高。咁呢樣嘢又值得讚咯。咁而成套戲入面嗰啲對白位啊，同埋嗰啲叫插敍位咧，佢穿得好好。咁起碼唔多圓悶，咁亦都係有少少黑色幽默抽水嘅拍法嘅。咁呢樣嘢即係值得大家可以入場睇下，呢套啊唔錯嘅。咁至於另一套金球獎系列就係今個禮拜上嘅《萬惡金錢》啊。咁《萬惡金錢》入面咧，大家見到就麥克華寶啦。咁啊事實係型嘅。咁啊不過麥克華寶咧又唔係想象中咁重氣喎，大家要留意喎。咁反而重氣就在於就係嗰個被綁架僆仔個媽媽，同埋重氣就係嗰、那個即係富可敵國。佢入面有句對話就話做呢個叫做我唔知 Gatsby 係咪 Gatsby 家族啊，即係呢個石油大亨啊，蓋提應該係蓋提家族嘅人咧，佢係富可敵國，直頭好似就話佢嘅權力咧能夠呢個扭曲力場嘅，佢有句咁樣，猶如星球可以扭曲力場咁誇，咁佢係話叫做呢個史上第一個擁有10億身家嘅貴族。 得唔得？喺一個叫做石油大亨嚇、啊、保羅蓋提啊嘅真實人物嘅真人真事啊。咁佢喺1973年咧，佢個孫啊16歲嘅啫嗰陣時啊，就話喺羅馬被人哋綁架，咁佢將呢單咁樣嘅事件咧就做一次啦。咁值得睇嘅就係話，其實單綁架案咧就好簡單嘅啫。咁呢度都會劇透穿啦，其實就係綁架。跟住後尾揾到個藏身地點，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因為隔咗好耐啦，咁嗰班人都驚啊，佢就將嗰依條心咧賣咗俾當地嘅黑手黨，咁於是就攻到入去咧，就發覺個心已經走咗啦。跟住黑手黨嗰度咧又再要求錢啦，咁然後啊麥克華堡啊代表個阿爺去談判啦，咁然後就壓價啦，由1700萬嗰陣時嚟計1700萬美金好多噶啦，咁就壓到佢好似得400萬。美金嘅啫要，咁最後就真係交贖金，咁啊唔係未交贖金之前係刺耳仔，跟住交贖金，最後嘅成功即係救咗條心，飲完啦。咁你問我劇情上佢就唔玩扭橋嘅，咁反而就係佢其實拍咩咧？套戲表面就係以一個叫真實嘅綁架案為切入點咯，但實情咧，我覺得其實真係如中文個片名或者英文片名都係嘅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個感覺，除咗係講緊呢個即係叫蓋提家族嘅富可敵國之外咧，其實佢就中文嘢名亦都好就係佢個目標係想講金錢就係萬惡，佢講緊萬惡金錢。當一個人富可敵國嗰陣時，對於人性嘅扭曲，對於佢嘅人生嘅扭曲，同埋何謂？即係錢對於唔同人嘅價值咯，咁呢個就係導演探求嘅。咁我覺得個擺位拍得靚，亦都係拍得係好多層次嘅表述嘅。咁係細緻，亦都係入面有唔同嘅 point of view 咯。咁包括就麥克華堡嘅角色就飾演，其實就係個佢個祖父即係阿爺請翻嚟嘅 CIA 嘅特工咯。咁佢就坦白講，套戲入面又唔打嘅，純粹講佢係做談判。就點樣識好識得說服，同埋點樣可以壓價，咁去同嗰啲綁匪周旋，點樣心理戰一啲說話嘅角力，咁佢擅長呢樣嘅。咁而唔同人對錢嘅唔同價值咯。阿媽嘅立場就個仔無價寶咯。咁但係個祖父嘅立場，佢係想借呢單案調翻轉，想最後係想攞埋個仔個撫養權嘅。咁類似，咁反而個仔個老豆就飾演一個吸毒嘅富二代啫。咁當佢其中一個表述就係啲錢就嚟人哋富二代腐敗嘅一個咁樣嘅投射角色啦。咁我諗真實都係咁啦嚇。咁而最後麥克華堡又會反佢個僱主，即係同佢個祖父炒大鑊。咁但係又會咧個祖父又會咁樣又俾 kick crack 咁樣又願意俾贖金。咁最後個祖父啊病逝嘅。咁病逝之後咧啲錢最後都係最後叫得益。冇話得益啦，即係叫最後嘅結局咧，就啲錢成個石油帝國嘅錢，其實就俾曬個綁，即係嗰個被綁架嘅人個媽媽，咁所以個媽媽最後就拿啲錢咧，成立咗好多慈善基金，咁啊造福咗好多美國嘅弱勢社群之類啦。咁例如大橋係咁咯，咁但係實情佢話對於錢嘅定義同埋錢對於一個人性嘅扭曲咧，呢套戲真係拍得好啦。咁講咁耐咁正，導演其實邊個咧？其實就好啱我哋 sci-fi 迷值得關注嘅導演，其實就係異形嘅導演啊，亦都係悲温難嘅殺手嘅導演啊。亦都系帝国枭雄嘅导演啊，亦都系之后普罗米修斯嘅导演啊，得唔得？边个咧就系、是、最出名嘅雷利史考特爵士啊，即系 Sir William Scott 啊，系嘛？Wiley Scott 啊，英文我差读唔到啊。咁就变咗，即系睇得到佢真系一个真系出晒名嘅，认真啊，系风格多变、题材广泛嘅名导演啦、啊。咁你问我就真系套套都有惊喜，套套都睇得出佢真系想。同以往作嘅以往佢嘅作品唔重複佢嘅成功方程式嘅，套套都想試新嘢嘅，咁睇得到佢個導演嘅能力喺呢度咯，咁啊確實係賞心悦目，咁亦都係咧咁簡單嘅一場綁架戲，冇動作嘅情況底下，咁又拍得係其實係緊張在個張力咯，緊張在佢阿媽同個阿爺爺之間嘅角力咯，緊張在佢同綁匪之間嘅角力咯。 又緊張在究竟個人質，即係冇人質啊，即係個肉心啦，究竟最後死唔死咧？咁呢啲去 hold 住觀眾，確實係一套賞心悦目嘅作品。咁亦都係睇到入邊就係、是、哇嗰、那個做個石油大亨嗰、那個嗱、啊，即係。嗰、那個人就演技啊超班啦，咁啊亦都係好有逼力嘅。咁克華寶做呢個角色亦都做得好，即係佢又做到叫做不卑不亢，而又好務實地獻計嘅，咁亦都係好淡定嘅。咁亦都係到佢都要游說啊，同啲綁匪周旋嗰時咧，那個形象係好鮮明。咁呢啲啊真係做到呢個角色嗰個鮮明個感覺出嚟，咁啊真係演繹得好好。咁所以呢套戲咧可以話係睇演技啦，劇情上佢唔扭橋，咁但係亦都係有啲即係人性嘅描述，亦都係到位嘅，咁啊又係值得推介俾大家啦，得唔得？好，咁啊兩套都係金球獎即係有提名嘅作品啊，咁都係值得睇嘅優質電影嚟嘅。咁今个礼拜咧，真系有套啊科幻啦，终于就系呢个麦迪文嘅《缩水人间》啊！嗱，表面睇咧，或者叫做香港发行嘅宣传咧，呢套都系有啲借呢个叫缩水单筛型嘅技术啦，一个科幻嘅构想啦，点样可以将有机物缩细吓？唔知缩细到去 0.3 倍啊，即系2000几分之1嘅体积同埋质量，咁样嘅假设底下嘅一个好似人生喜剧，或者叫做一个叫做。有啲搞笑笑位嘅电影啦，得唔得？个宣传个摆位都系，咁但实际入去睇咧，其实就唔系嘅，套戏其实就完完全全，我觉得个出发点就唔系要搞笑，亦都唔系想叫取悦观众。佢个科幻设定咧，其实你见我都有啲严谨嘅，你问我啊，都唔算话系好吹水，起码佢喺个单筛型嘅过程入边又会话刷牙，刷咗啲牙啦，需要剪头发啦，缩完细要装翻啲牙啦，有义肢啊，曾经有心脏起搏器啊，或者又装嗰啲机械关节嗰啲唔得啦，咁跟住当你有咁嘅情况，个社区系会点运作咧？咁嘅情况你决定做呢个单筛型嗰啲法律上嘅问题啦，同埋之后衍生咗喺嗰个单筛型嘅世界会系点样运作？点样个设定个世界观系点咧？咁呢啲佢都设计得系几全面，咁呢样就赢咗。我哋 sci-fi 全面睇成日都话，即系你有一个科幻构想之外咧，你要拍套戏咧，个世界观其实要设计得细致，咁佢做到嘅。咁呢样嘢，我觉得以科幻构想嘅设定去睇，咁佢都叫做几圆满。咁呢样嘢我赞嘅。咁但系佢套戏咧，可以咁讲啦，个导演个摆位其实就唔系拍一套搞笑片咯。咁所以大家如果入场以一个搞笑嘅角度去睇咧，就极有可能就觉得咧烂片。亦都發覺越睇越唔對路，點解後期會套戲變咗嘅咧？咁事實係，咁呢樣我覺得似係發行或者叫做喺個電影個宣傳 poster 入邊都冇清楚交代個戲種咯，咁可能會令到觀眾有一個錯誤嘅預期，咁啊變咗睇嗰陣時有唔同嘅落差個感覺，咁可能會令你覺得會唔中意套戲咯。咁我其实你厘清翻套戏，如果你知道个导演一早唔系为咗拍搞笑，佢其实想拍咩咧？我觉得佢似拍一套警世嘅电影吓、啊。不过导演系贪心嘅，佢入边讲嘅议题好多嘅，其实唔止净系话纯粹人口膨胀啊，你个单筛型就可以救地球啊，因为咧你咁样咧，如果全世界嘅人都缩细咗咧，咁你发觉你嘅生活咧，你嘅出嚟嘅对地球嘅污染啦、啊，或者你所排放嘅廢物咧，十年嘅都係講緊一袋垃圾嘅啫，得唔得？咁即係會有依啲咁樣嘅叫做喺個對於呢個叫環保議題啦，或者叫做保育嘅議題上會有指出之外，佢唔止，其實入邊講咗好多社會問題。第一就驚當然有串貧富懸殊啦，第二係有講移民問題啦，即係美國嘅移民問題。第三亦都會有講到即係呢個叫做何謂烏托邦。何谓挪亚方舟？咁然后透过单筛型呢个咁样嘅叫做其实系救世界定救自己咧？咁佢带出咗就系话，如果你发明咗单筛型，佢就除咗缩细咗，咁你嘅钱咧喺呢个单筛型嘅世界咧就会发觉等于以喺嗰个世界嘅1000倍嘅接近。 咁喺單身人嘅世界，可能你食少少一嚿肉仔咁已經係一塊好大牛扒啦嘛。咁佢類似咁嘅 concept 咯。咁但係問題又會引申就係話，你啲人如果縮細曬，咁縮細嗰啲人咧就對而家現實原 size 嘅地球其實就冇貢獻噶嘛。嚴格嚟講，佢唔會再有經濟嘅投入噶嘛。咁佢又唔會話需要交税啊，即係對個社會冇建樹。咁反而咧，因為咁樣咧，會減少咗好多消費力嘅，因為你本身一个地方，佢嘅人系会有基本消费啦，去搭车咁都系搭车会用嗰啲钱啦，食嘢用嗰啲钱啦。咁但系问题，如果缩细咗，去一个独立嘅社区独立运作，咁佢咪变咗少咗多就业机会咯。咁佢又会带出就话一样科技带出嚟嘅，其实除咗美好嘅一面咧，佢一定有啲 side effect 嘅，得唔得？咁其中一个 side effect 就令到有啲行业会有裁员，亦都会拖垮咗一啲叫做其实消失咗国内嘅内销嘅经济能力嘅。咁呢样就带出咗呢个 point， 咁任何嘅科技都有佢正反嘅一面。咁呢个其次就亦都带出就系话有咁嘅科技咧，其实都可以俾人利用嘅。咁佢又带出咗就话喺第三世界咧，尤其是就话直头开咗名就话柬埔寨啊，就有人就用呢个单杀型嘅技术咧，就我嚟对付啲意见人士同埋罪犯。咁啊，譬如捉咗入去，以往就係要坐監嘅嘛。佢而家捉咗入去嘅人咧，就會唔自愿嘅情況底下被縮細，縮細咗就可以，譬如劈去第二度，或者叫做可能去叫做困住佢嘅成本咪平好多咯。咁呢個就係變咗第三世界利用咗呢樣單殺人我嚟對付一啲意見人士，咁呢個嘅濫用又大出場嘅。咁而類似呢個 point 顯身咧，就多咗到故事尾段咧，唔好話尾段啦，中段啦，就會多咗個真係一個我唔知係咪越南嘅演員嘅角色啦，咁係做一個越南嘅吉腳嘅家庭佣工，就去到個縮水世界咧，就幫男主角個鄰居咧就清潔嘅。咁男主角就機緣巧合啊撞到佢啦。咁因為佢男主角本身啊麥迪文個角色就係職業治療師，咁見到佢個義肢咧嗰只腳咧就啲位置啊即係或者殘舊咗啊，咁佢就叫做啊好心想幫佢修理只腳，誰不知又唔打唔撞啊整爛咗。咁整爛咗佢為咗要負責任咧，咁就變咗焗住就要幫呢個女士咧，就係處理家頭細務啊，又幫佢處理原來佢個人就係住喺貧民區嘅，即係單殺人嘅社區，原來喺離開咗嗰個靚嘅樂園咧，喺嗰啲坑渠度出咗去咧，出面就搭咗個叫做一個只係自己做嘅一個你當骰子區咁嘅地方，咁啊帶出咗一啲叫第三世界國家嚟到美國嘅移民問題等等啦嚇，咁亦都有串到呢個社會。咁而佢又要幫佢做清潔，咁啊，從而又叽啦啦又去到話咩？芬蘭嘅第一個嘅縮細嘅社區咩？原部落區，咁又衍生咗，又都帶出咗就話咩南極啊，有啲二氧化碳又會流出嚟啊咁之類，咁啊，跟住又從此就會係滅世，咁啊滅世啲話咧，咁原來嗰邊咧就係醖釀住就話原來咧喺個原社區入邊，因為啲人縮細咗啦，佢就研究咗個方法就話點樣轉個地窿就落下面地底唔知幾多千個公里下入邊個地心咧，就做一個即係一個獨立嘅膠囊，入邊可以自給自足，可以製造用地熱發電，有取之不盡嘅能源之外，亦都會自制陽光、自制太陽。咁喺入邊咧就做到會種植啊，自給自足。咁就喺入邊咧就好似個感覺係挪亞方舟咁樣，就貨地球滅世嗰陣時咧，留啲人喺入邊，就將呢個人類呢個種族咧喺入邊可以得以傳承。咁又會帶出咗一個叫末世問題嘅探究。咁跟住除此之外，亦都最後就係話個男主角佢就變咗。佢縮細嗰陣時已經經歷佢人生第一次嘅抉擇啦。佢嘅抉擇，佢諗住縮細咗可以為屋企咧，即係帶來更美滿嘅家庭。誰不知縮嗰下咧，有睇就知啦，佢就面對嘅中年危機啊。咁就佢老婆反而就唔因為要剃眼眉，要剪頭髮。咁佢就過唔到自己個關。咁最後老婆就反而調翻轉，就背信棄義，諗住一齊縮細。但就得佢縮咗，老婆冇縮到，甚至乎就離婚嘅。咁呢個就係一個叫做探究美國即係叫中產中年危機嘅其實帶出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咧變咗麥迪文咧得佢一個縮細啫。咁佢變咗一個遇著喺縮細社區咧，雖然佢有富裕嘅生活，咁但係佢係孤獨，而且 揾唔到真愛嘅。咁但係直至佢見到呢個叫越南嘅女星做嗰個角色啦，咁佢最後又談求真愛啦，亦都係感動咗個越南女星咁啊，仲會即係叫做真係又上又上牀嘅添。咁啊變咗就真係愛上咗佢。咁但係愛上咗之餘咧，佢又面臨第二個抉擇，就係去到芬蘭嗰陣時候，決定會唔會做挪亞方舟嘅人咯。咁佢就要決定啦。如果係咧，佢就要行落下面個地道。最後咧，咁當然佢就叫做活在當下，愛在現在，就選擇咧同翻自己嘅真愛喺一個即將叫做毀滅嘅地球咯，可以話選擇就做翻。即係喺翻呢度生活咁樣嘅，咁其實你問我個成套戲個主線，我覺得似導演最後都會想講就話啊，即係可能你話對於環保啊，對於成個美國社會啊，或者甚至乎自己嘅人生，其實都有好多危機咯。咁但係有危機，你點解決？其實某程度上最後都係話活在當下，你只要揾到自己真愛咧，咁就係一個最好嘅生活，即係只能夠揾最啱自己嘅生活，或者呢樣就已經係最幸福滿足。至於個世界點，個地球點變，有啲嘢自己都控制唔到嘅。咁我覺得佢套戲個人就係帶出最大嘅呢個主題咯，得唔得？咁但係事實係入面係有好多議題係有講到。咁但係問題咁多議題執埋一套戲係咪最好嘅選擇呢？我自己就存疑嘅。又事實你話佢呢套戲係咪好神？就肯定唔係。咁你話係咪拍得好爛？我又覺得又唔係。咁因為佢都真係喺一套警世電影，咁睇得到係導演故意咁做咯。佢又唔係話即係想拍搞笑，但係拍唔到，唔覺意變咗爛片。咁我覺得唔係。咁呢樣就好睇，即係觀眾入場前個取向，同埋你即係叫做你知道導演係咁做，你無可厚非啊。即係你最多你話唔中意啫，你唔可以話佢爛噶嘛。咁我就帶出係咁樣咯。咁至於套戲其實就好多嘢想講，咁啊。至於想講啲乜咧，即間再同大家就連埋即係Sunny啊、Tasker 同埋芬芬一齊再講下縮水人間。